当我还没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千万要把我要记在心间，要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，晴朗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谁来为我参谋。

温暖了我覆盖着暴雪的心田，信封信纸颜色气味都令人晕眩，发纹字母像小螃蟹。淡淡的春天想起已过的情缘，以为就像巴黎好天气一样昙花一现，花完结结巴巴说好来年再相见，有缘就无所谓缘。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想谈恋爱，关心的舒服紧急压抑让它全部解开，旅行回来舍不得抖落鞋上的尘埃，我的日记里没有一页空白。淡淡春天与他走在异国大街，秋凉短的两个人无意遇见，现实里的烦恼全部暂时不见，一切像在幻觉里面。又是春天，心飞到遥远海那边，地图一打开全世界都在我的眼前，他的微笑是陌生国度的记号，迷路也不会走远。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浪漫，想让固定一生突然转一个弯，旅行回来虽然是一切又回到原点，把短暂化为永远。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浪漫，想让固定一生突然转一个弯，旅行回来 最后一切都掏空，只是真心的泪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彻彻底底浪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万箭飞奔。我是温州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唠你的青春，爱已不爱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温柔。 变得温柔。说起男人啊，饮醉啊，一切都掏空，只是真心的泪，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，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看着弟弟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闯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。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彻底地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。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里的情歌动人依旧，我们也给您回忆的空间，让您回到从前。接下来请欣赏动力火车的《无情的情书》，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。 简单记忆

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